这个夏天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抽烟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鹅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驱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为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。凡购买化为鲜胶囊三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。每人限购10盒，咨询电话88864417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鹅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驱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为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。凡购买化为鲜胶囊三盒以上的听众朋友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。每人限购10盒，咨询电话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回到家乡，全家人非常高兴，互相讲了各自的经过。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娘啊打开话匣子了。听完张作霖说的经过，老太太睡不着了。老疙瘩，我从心往外不希望你跟土匪打交道。你还记得前些时咱娘俩怎么谈的吗？可是事与愿违，怕什么来什么，结果事情头逼的你还得走这条路。老疙瘩，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头，你还有命吗？咱们一家人还活得了吗？哎，娘啊，我劝您呐，也别想的太多了。这个年月兵荒马乱，外国人纷纷到咱们大清朝来，官府是巧取豪夺，我说句话您不爱听，好人不多呀，咱就胡了八秃的混吧，小车不倒只管推，混的哪天说哪天。总而言之，而不做坏事，就是有掉脑袋那一天，我扪心自问是问心无愧也就罢了。我知道您替我担心，我打算呢给我姐姐马上办这婚事。我姐姐出了门子呢，您呢也了却心愿，将来您搬到我姐家住去，您就别跟着我操心了。我也20来岁的人了，我爱怎么闯荡就怎么闯荡。 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第二天，张作霖就着手给姐姐操办婚事，把姐姐给了王大发，房子早收拾好了。哎，这小婚礼举行的十分隆重，乡里乡亲纷纷来祝贺，家里的应有尽有。张作霖这只腰包挺富足啊，凡是本铺子的乡亲有困难的，张作霖不看着，纷纷的给送钱，其实呢也是买大伙的嘴，别给说坏话。那年月谁管谁呀，我有好处就满足了，谁乐得河水不洗船呢？跟官府说这话有什么好处？将来叫张作霖知道了，那也得报复啊，所以没个人说坏话。张作霖在这小二子沟过得倒是挺平安。姐姐结了婚，了却心愿，一晃正月初晴。这天张作霖陪着母亲正在屋里闲谈，就听门外有牲口的声音，来了一头驴，从驴上一片腿跳下一个人来。老张子，老张子。张作霖开门一看，乐了，谁呀？父亲的好朋友，小名叫二来子，郭兆志，郭二叔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，路过大方山，拜会了二叔郭兆志。就他们家穷的都拾不起个来，张作霖给买的肉好像没把这一家子给撑死，就那位张作霖临走给留下100两银子，郭兆志也换了计了，从里往外全都是新的，还买了头驴。按着跟张作霖爷俩定好的来找作霖。张作霖乐了，二叔您真守信用，哎呀我急坏了，为买这头驴耽误了3天，不然我早来了。你娘在家？在家。二叔记住啊，见我娘可不能说实话，咱爷俩走的时候你就说上奉天去做买卖。哎，我瞎话我都编好了。说着话进了屋了，郭兆志没空手，还给买了几样礼物，进屋就说，嫂子嫂子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张作霖他娘揉揉眼睛，哎呀，瞅着面熟想不起来了。嘿，贵人多忘事，我不是二来子吗？我跟老嘎子他爹竟在一起混了，我们哥俩吊着膀子形影不离。哎呦，是赵志啊。哎，这就对了，郭赵志，你是从哪来的？我可真没想到啊，你还来了。哎哎呀，咱们一言难尽呐，咱好好唠唱吧。郭兆志把礼物给放下，编了一套瞎话，没敢说自己去赌局的事儿。他知道张作霖的母亲为这事伤透心了，尽量回避这类的话。作霖他娘一看，我说赵志啊，你混得还不错啊啊，行。哎呀，这些年呢没干别的。小好了，不上赌局了，做买卖，反正什么快呢就倒腾点什么。哎，家业还干得不错，家里都好吗？都好，托您的福，都不错，有吃有喝，一日三餐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手头还料有积蓄，这就对了。三条大路走中间呢，人还得学好啊。你想想当年你跟老嘎子他爹老上的赌局，弄俩钱都给人家送去，害得我们哭天喊地呀、那日子还有个过吗？就说那不是好地方，说什么也不能去，不但我这辈不去，就是孩子长大了也不让他去。你说这套瞎话说的，把张作霖他娘就骗过去了。郭兆志就说，嫂子，我这次来呀，没别的事儿。现在奉天呢，哎呀，商业界挺繁荣，我打算带着老嘎子走一趟，看什么有快货呀，倒腾一把。回来呢， 挣个十吊八吊的总比闲着强，不知道您乐意不？老张子，能不能陪我去一趟？张作霖他娘一听这是好事，张作霖老在家那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再来了，把我儿子勾的再下了水，这事麻烦了，不如叫他跑跑买卖。张作霖他娘同意了，作霖点了点头，娘啊，既然您乐意，我就带俩钱跟我二叔跑一趟，管得挣多挣少呢，也是个正当的营生。三言五语把事儿定下，吃顿饭，张作霖上马，郭兆志上驴，就离开了二道沟。等离开家了，两个人回头看看，乐了。哎呀，张作霖用手指了指二来子，我说二叔啊，你说咱爷俩这戏演得多真呢、啊，把我娘这老实人给骗了。我说咱是做买卖，可就是人不说瞎话他不行，这事情头逼的。我说老疙瘩，前些日子我跟你说那些事儿你没忘？那我能忘吗？这高侃这张大虎可不是东西啊，这个小子敲骨吸髓，吃人不吐骨头，让他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啊。这回老高的你得给我出这气，当然我陪你来就这事儿。你打算怎么给我出这气？那就得看事情怎么样。姓张的够朋友，哎，咱爷们画出道来，他走那一笔勾销没有话说，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怎么样？您知我腰里带着什么呢？什么？你看，去！张作霖把那只手枪尼雷刃拽出来，这玩意我带着呢，我就叫他脑袋开花。又老嘎的你！你还有这玩意儿，这可是宝贝啊，离多远，二门手指头一动那躺下来，哎呀，这是哪国造？日本。日本的。能打多少响？十发子弹。另外我身上还带着子弹，一共带了50发，还不够吗？把张德虎一家子崩了还没有富裕。对。我他妈要豁出去了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老嘎子，听你的。二叔，人命关天，但能不出人命，最好是不出。啊，我没说吗？看事情头的发展，他够意思，咱适可而止；不够意思，跟咱爷们玩横的，我就得给他颜色看看。对，这才叫大丈夫呢。张德林把枪揣好，那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，这银票郑大脚老干娘给他的，一个骑马一个骑驴，边说边往前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转过天来，走这地方叫黄土坎，这本地没山。黄土坎呢，就两个大土包，哎，土包上长着不少树，那这病挺背啊，经常好出事儿。那张作霖你俩人呢，又都是老爷们，怕什么的，也没介意。可是刚拐过这土坡来，冷不丁从树林里头窜出俩人，停停，把道就给拦住了。每人手中拿着个老洋炮，黑乎乎的枪嘴子就对准张作霖和郭兆志，别走别走。郭兆志没见过这个，一看，妈呀，从驴脖子上出了下去了，把俩手高高的举起来，没动，我没动。张作霖不吃眼前亏，唰，俩手也举过头顶，要不然的话你稍微有点犹豫，那头背不住开火， 那劫道的那个可不管这套。张作霖把手举过头顶，傻目观瞧，和一瞅，面前两个黑的个，戴着狐狸皮的帽子，身上穿着老羊皮的袍子，腰里系着皮带，一个穿着毡靴子，一个穿着洒鞋，衣服不是那么太整齐的，看手里的家伙也不怎么样，那老洋炮一般算什么呢？作霖琢磨，这哪儿来的，哪个柳子的，看这样绝不是三界沟青马坎的，也背不住啊，是单干的。那阵那个土匪啊，有在柳子里入大帮的，有一个人干的叫独角大盗，有的呢仨一群五一伙拉帮的，这叫单干。张作霖想到这，嘴没闲着，二位老何辛苦了，能不能跟我报个号？这俩小子一听见，妈，这位还挺通路，说了几句行话，不过他们假装不懂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放屁！你说那什么？别的我全不管，爷爷就认识钱，带了多少钱？赶紧下来，交给爷爷。如果要不服气儿，说瞎话，动心眼儿，我就崩成你为筛子。那老洋炮打铁沙子的，那打的人身上净眼儿，所以叫筛子。张作霖一听啊，遇上吃生米的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二位。既然如此不赏脸，好吧，那钱算得了什么，国宝流通呗，你花我花不都是一样吗？实不相瞒，我真带了不少钱，现钱有几个想做路费，我大数给二位怎么样？在哪呢？在我怀里，我现在就掏钱，我可没别的意思啊，别开枪啊，掏吧。哎，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，把1000两银子的银票掏出来，往马前一扔，二位看见没，这是银票，拿它到银号就提钱，在奉天省到处通行，怎么样？多少？1000两。1000两能真的吗？这俩贼呢，有一个就过来了，抱着老洋炮哈下腰去，捡起来一看，真是1000两。嘿嘿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发了一笔横财呀，没想今儿这买卖做得太值个了。就在他高兴的刹那之间，倒了霉了。张作霖先用银票把他们稳住，然后一伸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噌就拽出那只咪子根，二个手指头一扣扳机，啪啪，就2枪啊！郭兆志举着手在驴旁边站着，一听完，妈，轰过去了。这2枪把土匪打死没有？张作霖没那么做，想露露自己的手头，把他俩头上戴的狐狸皮的帽子给掀掉了。另外，土匪管这种枪术叫烫顶片，这个顶片啊，就是脑瓜顶，烫顶片就是拿这子弹给出了一溜沟，把皮儿给划破了，这人还不受重伤。这是射击的一种技巧，一般的人干不了。张作霖在青马坎待了些日子，每天练习打枪，都是汤二虎手把手教的，跟杜老盼也学习过枪术，今儿拿这俩土匪做实验来了，那打的还真准，帽子掀掉， 脑袋上那个出了一溜沟，那血顿时就出来了，俩土匪也怕死。啊，高兄弟，脑袋还有没有？ 没有，你还能说话？ 没想到这家手里头还有硬家伙。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银票又揣起来，把枪一撅，啊，妈的来的，你们未从劫道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，知道我谁吗？好汉爷，不知道不知道，冒犯大驾，罪该万死。闹了半天，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。好汉爷，高个手吧，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 本来我应该要你们的命，不过你们方才说的不假，咱们是一个祖师爷，看在祖师爷的份上，我就饶你们不死。 哎，谢谢谢谢。那您是谁？ 我还没问你们呢，你们是哪儿的？跑这做买卖的？ 我们也不是无名之辈啊，我们是太平山的。 太平山？ 张作霖听唐二虎老给自己讲，耳朵里头都磨出茧子来了，脑袋里也有印象。 我太平山，你们的寨主不是金寿山金三爷吗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是我们的大横把，我们是他手下的弟兄，我叫青龙，他叫魂龙。 哦， 那您认得我们三爷？ 久闻大名，未曾见过面，我还想有机会到太平山前去拜会。 欢迎欢迎，不打不相识，往后咱就是好朋友了，欢迎您光临。那请问您了？ 我是三界沟青马坎的。 知道杜立三吗？ 哎，这那哪有不知道的，杜立三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就在那块混饭吃，报号爱谁谁。 哦，好，这号可好，爱谁谁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 回去转告你们三爷，我姓张，改日登门拜会看望三爷，我们要交个好朋友。 是是是。 嗯，你们二位既是太平山的，怎么跑这儿来做买卖？ 实不相瞒，这不是过年的时候分了点钱吗？ 嘿， 我们俩人不想好，几把把这钱就输了，人家都换了计了，就我们俩什么也不是。后来我们哥俩一合计，背着我们三爷不知道出来做点买卖，哪知道今天也不走运，头一波接了个妇女抱个孩子，除了两包点心和戒指之外没钱，二一波接个老头，这老头更没钱，上县城去看病，第三波才遇上您老人家，哪知道钱是有，拿不下来。 难怪呀，要到了赌场那是有输没赢啊。这样吧，无处不交朋友，谁让咱们遇上了呢？张作霖在马的褥套里一伸手，拿出50两银子来，往前一递，我带的现钱不多，二一天作五，你们哥俩买包茶叶喝吧。 啊，好汉爷，我您太够意思了，不但不计较这些事儿，反倒给我们钱花，我们得怎么感谢你？ 拿着吧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，往后多加谨慎。 哎，谢谢大爷，回去我们一定转告我们三爷，够意思够朋友，往后有用着我们哥俩之处，您就放心，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。 那位说用上了吗？ 当然用上了， 青龙魂龙后来都跟着张作霖了， 是张作霖身边的保镖， 为了张作霖是忠心不二啊。